啊。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强调要制定出台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现阶段严格落实已有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所有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 为了庆祝建党97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起推出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过三轮比拼，2018世界杯8个小组的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在昨晚结束的 H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1-0小胜塞内加尔，以小组第一出线；日本0-1小负波兰，以小组第二出线，成为亚洲唯一一支出线的球队。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比利时1-0击败英格兰，以小组头名出线，英格兰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根据赛程，首场1/8决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晚10点进行，对阵双方是法国对阵阿根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宣布，今年北京人艺新排的第一部大剧场话剧《玩偶之家》目前正在排练，将在7月2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这部剧由任明担任艺术指导，韩青、丛林担任导演，孙倩和李洪涛将扮演主角娜拉和海尔茂。由杨婷导演、黄梅戏演员吴琼主演的音乐轻喜剧《哎呦妈妈》昨晚在北京喜剧院首演。这部作品脱胎于莫里埃的经典喜剧《千恋人》，把主人公阿巴贡改编成了女版，表现母亲对于儿女另类的爱。演出将持续到7月1号。中国戏曲学院纪念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昨天起在京举办。活动期间，中国戏曲学院将展出一批珍贵的戏曲文献，并在长安大戏院上演10场纪念演出。请听报道。 我现在是在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这里呢是第一次展出这样的馆藏文献专题展，可以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田汉先生。这里展出的都是有代表性的珍贵戏曲文献，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田汉先生创作的《白蛇传》剧本单行本，还包括现在大家听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白蛇传断桥之西皮舵版》，以及1955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京剧选曲《白蛇传》。这里呢，记录了白素贞3段唱腔的五线谱，特别是保留了一段王瑶卿先生为京剧《白蛇传》编的二黄唱腔的曲谱，这也是研究《白蛇传》唱腔音乐的重要文献。专题展持续展出到7月12号。除了展览以外，系列纪念活动还包括学术研讨会和演出。7月2号到7月11号，连着10天，每晚7点半，在长安大戏院会带来10场纪念演出，有6个院团、2所学校参演，12位艺术家助演。那么开场剧目呢，就是田汉先生编剧的京剧《白蛇传》，这也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校戏， 这次由刘秀荣担任艺术指导，特邀李胜素、王艳、马佳、张淑景、包飞等出演。其他九场演出还有阎锡娇、卢林坡、伍子胥、龙凤呈祥等。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位青年演员，噔噔噔噔，他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而且呢，大家通过一直播的镜头，现在我已经转向他了，就是在湖南卫视，好想说芒果台，湖南卫视刚刚结束热播的电视剧《如果爱》当中，周丽娜的饰演者蒲星宇，欢迎星宇。 谢谢江夏姐，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蒲星宇。 哎呀，就是我请星宇来呢，我心里其实还有点打鼓，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如果爱》虽然已经播出结束了，但是只要我们搜如果爱周丽娜，这在微博上搜这几个字，现在的言论还是根本停不下来的一个节奏，对，所以我在见到星宇之前，我微微有点担心他的状态。我在想，一个年轻的演员，虽然说，大家骂你，证明这个周丽娜这个角色成功了，但是呢，演员的心理压力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会跟星宇来聊聊周丽娜的心路历程，也聊了她这一路饰演这个角色在《如果爱》剧组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给她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那大家呢，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星宇，也可以通过一直播还有微博的平台直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欢迎大家跟星宇还有跟我来聊天。一直播上面有朋友说周丽娜只能用渐渐来形容。我都知道你们的心情啊，说但是呢也有人很理解你，说大家快来，周丽娜在这儿呢。现在走在街上，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 倒没有， 可能会有一些阿姨啊或者这样就入戏很深的人。 我远离阿姨们。 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个角色可能真的是会恨到 对对，会很生气，然后估计就边看电视边，什么呀，周丽娜啊，破坏的啊，破坏人家家庭什么呀？ 估计就是第三者还骗子， 对对对对对、啊。 然后可能直到周丽娜被抓进去了以后，阿姨们的这个瓜子儿。啊，吃的非常的畅快了， 对对对， 一整，他被抓进去大概是到剧集到多少集的时候？ 那被抓进去是倒数第二集被抓进去的， 那这一路好煎熬啊！ 啊，是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其实也不容易。大家也看得很煎熬。 对，大家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哎，我们还好，其实作为观众来说，我们至少还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发泄我们的讨厌和喜爱。但是演员自身，其实你就没有那么多，因为你在拍的时候可能已经完成了这个角色塑造，已经完成了。 对， 最后就是一个被检验的过程和一个承受的过程。 对， 所以这一路播，如果爱播的这一段时间，上周刚刚结束收官，而且在网络播放量已经突破了40亿，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对， 是不是看这个数字其实越高呢，你自己内心会越矛盾？ 还好吧，就是我把角色跟自己本人的就是生活状态分得特别开，然后演员就是我的工作嘛，所以就是我看到这个数字越高，我就会越觉得高兴，然后骄傲。哇哦，我们这部戏播得不错，然后看来就是大众或大家也都还蛮喜欢的，蛮支持的，然后也很感谢。对， 会担心大家把《如果爱》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周丽娜和生活当中的蒲星宇去画个等号，会 明白。我之前刚开始也有这样子的担心，但是后来想了想，这证明就是这个工作我起码做的是完成的比较好，但是后来也就觉得就自己的生活你还得自己过，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从你的就是这部戏拍完以后，你也许还会有其他的角色，还有其他的你的生活会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觉得原来那个周丽娜她只是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的一直播上面的听众说的很有意思，说当初容嬷嬷那个角色不是演完了以后，说就是那个角色的饰演者说他自己出去买菜，然后人家说他是坏人，不要卖给他。然后所以我们听众说，所以呢，星宇你会自己出去买菜吗？如果说买菜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卖给他，周丽娜，你会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换一家卖。 一般我去买菜的时候，我不会是挑，就是早上人很多的时候，大爷大妈们都在的时候，一般不会挑。 等他们都回家了，你再默默的去买，是吧？ 对，我等他们都回家了以后再去默默买。 还好，我们希望就是菜摊主们是吧？还是要把菜卖给周丽娜。 对对对，一定要给我。 对， 还要生活，咱们都要生活。 他得活下去，这个角色活怎么着也活到《如果爱》的最后了，你们得让他在生活当中也活下去啊。 对呀、 然后那个，有人说了说，如果是周丽娜去买菜，我就会说别卖给他。你们确实入戏比我还要深。就我刚才跟星宇说，我说为了今天跟他对话，之前呢我这就是断断续续的，实在是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因为世界杯的关系啊，你有时候想看一下这个，有时候想看那好，然后就断断续续在追。那昨天晚上呢，我比较集中的把周丽娜的戏份看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就不想看。怎么办？就是不能集中看，你知道，就把他那个坏事儿吧，就在里面，比方说拆散别人的家庭，然后让倪锦阳饰演的晴天，被迫离开了家， 对， 然后用那种手段，然后最后又证明什么孩子又是个跟别人借的， 对对对， 就借来个孩子，这都生活当中我们说都是玩笑的梗， 对对对， 对，其实有时候生活真的会比剧本还要精彩， 是。所以就说我们这部戏吧，是集合了生活的那个各种梗，然后所以大家也就会特别生气，然后也有一些小的细节还是什么的，也其实能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吧。 好，还有人说，就是其实讨厌周丽娜这个角色，也源于说晴天是倪锦阳演的，说因为我们都是从18岁的天空开始， 哎呦，对，有群众基础， 而且因为她在18岁天空里面也是个很正面的，就是很正直的女老师的形象， 是，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跟星宇聊一聊，跟。如果爱里面这几个演员搭戏，像倪锦阳啊，昨天我看了一下过肩摔，就 一会儿说一说这锅肩摔的事儿啊。好，嗯，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板块，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跟刚刚结束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如果爱》当中，周丽娜的饰演者青年演员蒲星宇。想要跟我还有星宇来聊天的话，可以在微博还有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星宇在直播间的状态。那微博呢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夏就可以了。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还有这个，我们有听众说，我们可以来讲一讲啊，这个，生活不易，多才多艺的事儿。你们是怎么着？就买菜这事儿已经变成了，就是要演一段给人说，我的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周丽娜 很苦，我其实也很苦。 对，你看我最后也得到了惩罚。 嗯 嗯，说回到晴天这个角色，你想，嗯，哎呀，十八岁天空这个群众基础啊，很正面，而且他现在在《如果爱》这部剧里面也很正面，这个形象 是 就是有隐忍，但是也有很坚韧的那个部分。 对。他其实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是女人想要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他可以抛弃过往他一直所就是隐忍的部分，一直所想要留下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到就是做到就是离开，做到舍弃割断以及最后一个蜕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到最后他并没有就说再像其他女人那样子，哎，我心软了，我对以前的家或者以前的人我都有感情，或者我再回头，但他没有，他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更想去做自己。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我觉得是给一个就是女性同胞也好，还是就是一些就还在徘徊犹豫的人给一些就是启发，就希望他们能够也是勇敢大胆的去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啊， 这是演完这部剧然后再看，跟着大家一起看这个过程，你也会慢慢的去总结一些， 对 它中间哎好像给我们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是、 嗯、演的时候会更专注自己的这个角色。 嗯，对， 也很投入。 对，所以我就说 内心都是周丽娜。 没事，我演周丽娜以后你们看到类似于这些小动作呀或者是什么啊，你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人就是属于周丽娜性质的，叫周丽娜性。所以以后你们就可以避免， 就给他设计，包括你也会观察，因为也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观察一下，哎，生活当中我很讨厌那个人经常做的一些小动作。有人说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恨周丽娜，这牙都咬碎，那怎么办？现在是粘回来吗？这些牙都。还有人说，对啊，就是这个周丽娜其实也很苦啊，对，也会。会有一部分的观众虽然很入戏，但是还会理解他的不容易。 对对， 嗯，还有人说了是在地铁里面看我们的直播。那我跟你说，因为我镜头一直是对着周丽娜的，所以呢，你保护好你的手机，好吗？万一被旁边的哪个追戏的美女看见了，可能会冲上来把你的手机砸掉，也保护好它啊， 保护好手机。 对，不管大家听节目还是在一直播上面看我和蒲星宇的聊天，嗯，大家都保护好你们的手机。同时呢，如果是在开车的朋友不方便互动的情况下就不要互动了，安全第一。 对 啊，就是不管你们对如果爱里面周丽娜这个角色有多少的恨，当然也有可能有人是同情和爱了在里面。今天呢都可以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到一直播上面来给我们留言，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说说那过肩摔吧。 啊。 就是剧中的倪锦阳饰演的晴天，哦，那个，而且关键是他自己整个从身高到体型，虽然他瘦， 嗯， 但你会觉得他是有劲儿的， 对，很有力量感 啊。对，他穿上那个跆拳道服以后，真的还蛮像样子的。 对，因为锦阳姐她特别有气质，然后身材也特别好，比较高，所以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还说，跟江夏姐我们在刚刚聊天的时候还说，就是我遇到，我其实也不矮，我有个1.68-1.69米， 嗯， 然后我一直因为我骨架体型还是蛮宽广的，但是我见了景阳姐以后，我突然有一种就是，哎，我也会有娇小的感觉，就是我们刚刚在闲聊， 突然觉得自己很小只， 对，很小只，我终于可以很小只了。然后关于过肩摔吧，因为景阳姐太高了，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在片场就是 要摔过去嘛，然后他也会为了保护我啊，现场也会保护我，就万一就是摔过去也哦对，还要保护镜头， 嗯， 因为镜头就是在旁边看着，就是你要跟随镜头的轨迹还是怎样，就是要有这个顺序。后来但是我站在那儿，景阳姐，就我们因为不是一下子连贯就过去砰这么摔，而是就是先站好，然后这么往下摔一下，要那个摔的镜头， 嗯， 我够不着景阳姐的肩， 第一次觉得自己小知道，够不着肩。 对，我够不着景阳姐姐，然后最后就给我拿了一个苹果箱，还挺高的，我站了苹果箱，然后导演就一二三，我还蹦一下，然后摔过去，因为景阳姐怕摔疼我嘛，她就自己也不敢太使劲儿，所以就这个让我突然就觉得，我还是挺小知道。 有瞬间有了自己身材上面的一点点的， 对对对，一点点的骄傲。因为我不是就是之前也蛮大只的嘛，我一直渴望就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娇小一点，可爱一点。 所以啊，其实你看个人都有个人的烦恼， 嗯， 对吧？娇小可爱的女生呢就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像星宇啊，像倪景阳那样啊，就是很高挑的感觉。但其实你看高挑的女生在更高挑的女生面前， 嗯， 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对， 但那个郭先生真的，第一呢，从晴天这个角色出发，肯定是很解气、很帅的。 是 啊，就是怎么着？你以为我不敢吗？ 嗯， 我就摔一个给你看看。但是那一下，因为你手本来就处在一个受伤了、吊着绷带的状态，嗯、大家摔下去，反正我看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就感同身受的自己。 嗯，因为那个绷带其实前面有一场戏，就是它是假的，假就是假受伤， 嗯， 是为了给就是外人看，旁边的人看的。景阳姐其实就是晴天，她是知道这是假的， 嗯， 然后呢，她就是把它摔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她很解气，她很解气， 我就想把你摔成个真的。 对，但是这时候周琳娜其实以前挺怕就是晴天的， 嗯， 但她。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就是他必须得迈出那一步。就之前有观众说为什么我要就是有一场戏就是那个跆拳道馆， 嗯， 体育馆，我跟景阳姐就对立站着，我为什么走到他面前我要跺两下脚 壮胆儿 当时是这么想，就是这个其实是等于他的立场，他的场地，然后我要现在侵犯过来了， 嗯， 然后我迈进来的时候我跺两下脚是怎么着是这个意思 哦，这是挑衅。 对， 嗯，就是我还提示你，我就进来了， 对， 你能把我怎么样？ 对，就是我就要侵占你的领地，你能把我怎么样？其实是这种， 哦， 还有一个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就我之前跟景阳姐也一块捋了捋，就是因为人物我们要有前后的一个关系嘛，就为什么就是周琳娜非挑着晴天的家里来破坏，或者是专挑着家乐，而那个晴天为什么又对那个周琳娜那么好？我们之前其实就是周琳娜在万家上班，大团圆上班，后来就是因为就是她跟她前夫的事情然后离开了，然后在以前其实她跟晴天都是孤儿，也许就是我们商量的可能是从小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 嗯， 就习惯性于就晴天会把一些东西都分给他一点，他就觉得哦，那你凭什么有我不能有，你能嫁给老板的儿子，而我却要嫁一个就是流氓， 嗯 啊，嗯，所以就是他不服气， 就习惯了什么事儿都要跟他争一下， 对， 比一下这种感觉。 对， 对， 嗯， 所以才会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他也就会大胆，他就会觉得哎，你以前你吃的也分，我衣服也分，我儿你嫁这么好，你不应该帮帮我吗？其实他这个是有点就是不正确的心理状态， 嗯， 但是也能理解为什么就他没有别人去教他，也没有人去告诉他，对，所以就让他做了很多这种错的事情，这也是挺可悲的一件事儿。 嗯，就是在他一路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父母的，第一是没有父母陪伴，肯定是原生家庭的爱很缺失， 对， 另外就是你说的没有人去告诉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 嗯， 这个是应该做的，这是不可以做的。 对，而且之前他就是跟周浩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就是会有要债的上门嘛，有一场不也有要债的上门嘛，然后他就 哎，蛮小社会的那一种，这就证明就是他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而且他的前夫就是会经常打他，对，所以他遇到他前夫他就会跑， 嗯 啊，就死活就是抱着孩子或者过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想就是见到他前夫，最后可能是这个也算是解释啊， 嗯， 洗白， 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剧后面创作的心理是什么样子的。 对，嗯，就是其实再到后面就是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然后才就是碰见嘉乐，然后才想起来，哎，有一个机缘巧合，其实他跟嘉乐没发生什么，但大家就说，哎，那你们在就是万家不都睡在一起，都这样子那样子吗？然后，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没想那么多，我们都是把这个环节跳过的。也许他可能抱着宝宝，也许家里不同意给他单门，就专门分一个房间出来呢。假如啊，我们就假如， 嗯 嗯，对，所以就是具体别太计较嘛。 星宇还是在给周丽娜这个角色啊，跟大家就说说好话吧，就是虽然说如果爱刚刚已经成功的播出结束了， 嗯， 但是，这个网络播出量还在不断的攀升过程当中， 对对对， 大家也会像我一样，就是前面可能是断断续续看的， 嗯， 还觉得哦好，是个我满意的结局，好了，我再从头看，因为很多人追剧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纠结的， 对， 啊，又很想这一方获胜，又很想那一方得到真爱，这样子，哎，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心理是这种鸵鸟心理，就是我见不得，比方说我不能够看到晴天受苦， 嗯， 我不能看到他受委屈，嗯，好了，我就不看了，啊，等他好了，我再回来看，会有这样的，但现在这个剧如果爱已经在电视台播完了， 嗯， 如果大家对这个结局很满意，可以去网上然后从头的再追一遍，就可以知道刚才星宇讲到的周丽娜的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嗯， 还有一些小细节，包括跺两下啊， 对， 这个，哎，大家再看一遍的时候可能会，哦，是这样，你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部分，嗯。嗯，还有人说不听不听，我们不听解释，周丽娜我们就是不原谅。好了好了，知道你们有怨气，好不好？ 对对， 下半段呢，我们因为刚才有朋友在问到，我们一直播中间有一断掉了，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已经恢复了，然后呢还有人问说想要问一下跟柏芝姐的对戏啊，是不是传说当中的这个普乐的一个交替，会笑场吗？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来回答大家，一直播和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到我们上回 见。 Go go go， 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下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宁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梦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刚刚结束热播的电视剧《如果爱》当中的周丽娜的饰演者青年演员蒲星宇。再一次的欢迎星宇。 Hello， 各位听众以及一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蒲星宇。 刚才上半段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呢，也是被提醒，我们居然中断了2次。哎呀，我对不住一直播的朋友们，让你们没有完整的看到星宇在直播间的表现啊。但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听到，现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876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我们周五的时候是会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大家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啦。好了，延续上半段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也要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了，除了我们会聊到《如果爱》这部电视剧之后，因为大家也关心星宇说，哎，那什么时候可以再看到你的作品，我们待会儿也会聊一聊新的动向。上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说就是想要知道跟柏芝对戏的时候啊，当然了，这个他的名字的标准的读音应该是张柏芝啊，对，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啊。总之了，不管是在这个语音当中的，那我们用张柏芝也好，用张柏芝也好，跟他对戏是传说当中的粤语和普通话无缝衔接吗？ 哦，没有， 他是说乐谱， 对 啊，那他的乐谱会像蔡少芬的乐谱那么搞笑吗？会容易笑场吗？ 还好吧，就是我因为我跟柏芝姐的戏份没有 就是多少，我主要是就是第二条线的，就是晴天姐我们这条线上的， 还是跟倪景阳的对手戏最多。 对，嗯，然后跟柏芝姐也就两三场左右，但是就是她会讲乐谱，然后我们会就努力在听啊，讲的是什么， 就哦，就这个词儿过了啊，正好该我接了，这样。 对对对，得记一下后半段就是什么，然后就哦。哦，但是他还蛮努力的去说，是，挺不容易，挺 为 难的。 很努力说是一回事儿，嗯，我们能不能听懂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啊。 哎，但这个乐谱这样说来的话，对戏的过程当中，有点像之前他们说啊，如果用纯粤语来表演的话，就记后面几个字儿。所以你们的习惯也是这样。我把他的后面几个字大概是什么，我知道以后，哦，我努力的听，哦，好，你说到最后几个字 啊，对对对，嗯，是。再加上就是柏芝姐她平时聊天的时候也是会讲就是乐谱，就是基本的就是生活当中说的话都没有问题，嗯，都还好，都能听懂。 好，还有人说啊，这个读音没有问题，他说因为之前他自己说他不喜欢叫张柏芝啊，那个是这样。嗯，我纠正读音呢，是因为我们来作为主持人，我们有一些语音上面的考核。如果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张柏芝的话，我会被罚，我会被罚。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字读音是正确的读音，它只有啊只有一个读音是柏，它的另外一个读音柏仅限于地名柏林的时候，好吧？说不想叫张柏芝的原因是因为听起来像张白痴。好了，这个梗我不太知道啊，我没有听过这个。还有人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对戏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演员的素养了，要很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台词。嗯，这也是确实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因为这部戏里面除了像柏芝啊，像吴建豪啊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演员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年纪比较长的演员，他们会不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一些，因为毕竟青年演员嘛，哎，跟他们搭戏也会就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没有看过，就是网上有我们的那个如果爱的就是花絮， 嗯， 就我们戏里面的就是前辈们真的就是太可爱了，演那个万家乐爸爸的就是万老爷子， 嗯， 还有妈妈，就是生活上哦，就是剧里面看起来特别严肃，嗯，但是生活上真不是，两个人特别可爱，尤其是老爷子特别爱录抖音，现在是抖音上的红人，然后经常他就而且玩得很时髦，然后我们也一块就是会录就是抖音，他会叫的我们就一块玩，还有那个时候拍照会有那个猫脸呀什么那些，嗯，然后他也会哎来我们拍一个 就 特别可爱， 嘟嘴卖萌，反正什么样的技能拍照技能都可以准确掌握，嗯， 对对，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架子什么的，但是很专业，但一工作起来就会，我们是先对台词，对完台词我们会走调度或者是说一下有什么想法，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有的人会哎突然一下我觉得有感觉了，我加就是突然表现一点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就像刚刚江夏姐说的，其实演员和对戏之间是一定要特别专注的， 嗯， 要不然真的是别人要是临场发挥一下，你这哎这不是咱们刚刚说过的呀， 说哪儿了 对呀，啊，你说哪儿了，对，这样是不可以的， 嗯，这是一个素养啊，这也是我们听众说的，嗯嗯，还有这个蔚蓝海洋在江湖说张双丽爱穿时髦的衣服啊，时尚的衣服啊， 特别穿特别 啊，还有朋友说也好喜欢她，私下是时尚达人， 对，就是 你们都有关注她啊，她都关注她的抖音号吗， 抖音号已经都是认证抖音号，特别粉丝量特大， 嗯，特别特别火啊，好，嗯，还有人说有没有比较容易笑场和 NG 的戏份，就是你自己吗？但我觉得周丽娜这一路都好苦啊，怎么 对呀，啊，被摔的时候 站苹果箱是吗？ 对对对，被摔的时候就当拿了一个这么厚的苹果箱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情我突然理解某一些男演员 跟志玲姐姐搭戏的时候是吗？就是站在苹果箱上面。 对，开玩笑，开玩笑。 嗯， 比较有意思的其实也有，就是还蛮多的。比如， 我跟嘉乐有一场，就是我在被要债，然后他出来帮我解决就是要债的这些人，但是他胆子又小，他又怂，然后就往后退的时候不小心踩到我的脚，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设计的，是当时真是这样，然后导演一看，哎，挺好，再来一个，然后专门再拍一个脚特写，就那个还蛮搞笑，拍的时候老笑场，就是比如对方要上来就是打我，我就撒泼，哎，你打呀，你动我一下试试啊，来来来呀，然后一看嘉乐一来。就是开始转脸转特快，就是我转的时候我就是在演，旁边我就听在笑，然后我就出神，我说你们笑什么，我自己因为也觉得很搞笑，对，就撒泼打滚， 就是这个无缝一秒切换，就前一秒还是个悍妇，然后后一秒就是撒娇，就小女人，哎呦我好脆弱，弱小可怜又无辜， 对对对 对，就是这种 这个戏份，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就是看的时候也，就看的时候我们太入戏了，入戏真是太作，真会演，我们会对周丽娜是这样子的，但是想想其实演员在自己在演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就有时候说着说着毕竟是人嘛，就是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哎舌头就是 秃噜了， 嗯，然后就会很搞笑，然后就会好多经常的，比如人正在伤心的酝酿情绪的，突然那边就就这样，现场就都是这 种，所以现场的花絮啊，我们可以多拍几条抖音这样子， 是啊是啊， 都可以变成大家的素材啊，让大家也来演一演。嗯，还有人说踩苹果箱那被摔的还不得飞起来呀，就是为了，其实是为了保护演员，踩苹果箱也是为了保护你， 对， 因为这样的话他反而不用那么的用力去摔你，就很轻的一下就能够过来， 对，而且再加上我又蹦那一下，哎，不过 助力他， 对，有助力，不过还好，因为那个有垫子是软的。 这个大概拍了多少条啊，过肩摔你有印象吗？ 三四条左右就过了，还蛮快的， 摔三四遍我们也还是挺为你的假手担心的假手担心。好了，如果爱呢，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虽然我们很多人入戏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周丽娜这个角色，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一直播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在说啊，就看完了以后再想想啊，说那说明星宇演得很成功，我们这么讨厌他， 谢谢， 对，说明 谢谢你们讨厌我，欢迎来声讨，继续声讨 所以遇到你会不会有一个阶段说不太想要看到微博上面大家对于周丽娜的一些讨厌恨？ 刚开始会有一点吧，刚开始就是毕竟这么多人突然一下子就说你， 骂你， 对，骂你，然后刚开始会心里就觉得哇塞怎么了，这个就是我会不是觉得骂我难受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就大家就分不清楚就是剧和现实嘛， 就真的分不清啊，不是也不是分不清，是不愿意分清，就是很带入了， 对，所以就是有点小郁闷嘛，就觉得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你每个人你去上班的状态跟你私下里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后来 但我不愿意理解， 对， 不敢相信，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哎，习惯了，就这气儿，每天就有时候骂的看着，哎，今天不看，不习惯呀。 慢慢走过了这个过程了， 对， 就是其实你自己内心慢慢的把它过渡成了一个对你自己演技和这一次角色塑造的一个肯定， 对， 啊，开始过渡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就可以接受这些评论了，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是首先我的主观来看，但看完以后情绪也是我自己给的，我后来就发现其实不是别人影响我，是我自己在影响我自己，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就是分得清楚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觉得哎没什么，然后每天看看一看，那段时间看微博特别勤快，然后就每天看一看勤快然后就一看到哎我发微博了怎么没人骂了呢，啊，大家干嘛去了？ 是不是没有追剧啊？昨天 对， 昨天是不是世界杯有很重要的场次？ 是，我都会这么想。 八点就开始了，所以你们没有机会吧？我没看到。 那所以我也会关注，哎，世界杯在播什么？哎，还好呀，不是特别重要的。看看我们这个，就这个那个节目吧，看看我们这个戏吧。 对，或者是哎，这场球踢完了，因为大家也会觉得球嘛，那就也是直播的一个状态，你只是知道个结果就不过瘾。好，那没有关系，那就球结束了以后也可以翻回来再看看。 对对对， 然后凌晨十二点开始骂在微博上面。好了，其实大家也在就是安慰你啊。还有人说星宇的微博是哪一个？大家现在在我的微博上面，我昨天晚上发了一条节目预告，我就艾特他了。你找对那一个啊，因为我也是找了小一会儿才找对，因为不小心，因为好像前面有一个被别人注册 啊，对对对， 是不是？ 对， 还是被一个男生注册， 是那个男的不是我。 对，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啊，微博和一直播现在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不仅可以看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星宇的微博。还有人说，放宽心啦，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证明你演得很好，说不定呢，你会从以坏人 C 位出道。坏人里的 C 位，对对对， 你们已经开始给他找了，但是其实有时候演员也怕被定位，对，定位成坏人里的 C 位。所以你现在会这样担心吗？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接下来就是现在正在后期紧张制作的一部那个网剧，爱奇艺的，叫做《明君修炼记》，然后会跟大家见面。然后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不好意思，我又演了坏人。 完了，听起来就是马上就要 C 位出道，坏人的 C 位了。 对对， 明君修炼记听起来很像个古装，它是什么性 质的戏？它是就是稍微就是，哎呀，现在讲这个有点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就是落伍，但是它还是就是穿越，会有穿越性质。但别人是穿越，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然后再回来，他们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再回去。对，就闹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就有一些就好玩的事情。对，具体的我不能讲太多啦，你到时候去看啦，很好玩的。 然后这个对，听到这个明君修炼记之后，听到穿越题材以后，马上有人说不要剧透，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要自己看。 对对， 好了，我没有剧透，这是跟你，我就是问，我就想问一下是个什么题材的。 其实在给你们福利了，江夏姐。 对呀，就是你们这不要说的，这简直是拨浪鼓的头了，好不好？好了，没有说，没有透露太多的细节，但是呢，爱奇艺的这部网剧现在也在后期制作当中了，应该大家关注爱奇艺的话就会看到，它即将上线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预热的部分。哎呀，但是又你看，又是个又要迎接新一轮的， 对，骂了。 哎，你自己会不会就是再往下面再去挑别的角色的时候，会想要再调整一下，刻意的去避开反面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反不反面这个是看每个人的就是认知度吧。你像我之前我有演过正面的嘞，我去年演的那个《警察郭哥》里面，就是演的是那个郭哥的，就是女朋友，然后是一个千金小姐，也是个记者，她就是大小姐，然后任性但是聪明，然后善良，对呀，这个不是反面人物，这正面。 然后下面该有人说，我们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 对，他们会说不记得， 对，就是正面的时候，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就情绪上面，对于观众来说，情绪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波动。有时候正面角色也会容易产生这样一个。 是， 这样说来的话，反面角色反而更容易被人记住，因为我们的恨嘛。 是，但是不好演哟。反面角色其实蛮难演的，就是因为你想状态是一直要在那个情绪里面，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开玩笑。 哎，反面情绪，这说到情绪，你会怎么样到生活当中去调整这个？在剧里面，比方说被人恨，或者是和恨别人，就有很多的恨在心里面。但是你每天演完了，你还得回到正常的生活吗？这个， 就是、 你会找到自己调整的方法吗？ 会，就是我会 做一些我平时自己爱做的事情，就比如我会看点儿，就是我喜欢，就是如果是演了悲伤的戏我会看点喜剧，如果就是演特别兴奋状态的我会看点悲剧，就是整个调一下就自己的情绪点，然后对，反正不会做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和其他事情，就自我调整。 好，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自我调整的一些喜好？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看电影，就像你说的啊，哎，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看点高兴的东西。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会有旅行、健身、吃东西？ 哦，这个，对对对，这个，因为我 不小心说中了， 我的粉丝都知道我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爱吃，第二个就是懒，对。就我的粉丝他都知道。 但是吃是你很解压的一件事情。 不是解压的时候吃，就平时就是爱吃。 解不解压，有没有压力都要吃。 对，我就是很爱吃。像我以前也播过就是两次一直播，但是跟大家聊着聊着聊到最后就变成，哎，我们老家这个特产那个好吃，哪哪哪有什么小吃，就开始聊 这些。变成个吃播是吗？ 对，人家就说，哎，你这个怎么就像一个就是吃播主持人啊，怎么说你要不要就下一次你准备一些吃的，然后你边吃边跟我们聊。我说那不行，我还是一个演员。虽然 前摆的。 对对对，虽然吃归吃的，我还有健身的呀，我最近也在慢慢瘦的呀。对， 但是可能改变不了懒的这个本质啊。 啊，懒是就是我的爱好，我喜欢打游戏，然后喜欢那个看电影，喜欢就是发呆，然后我喜欢、 他喜欢的确实都是很懒的事儿。 对，喜欢看书， 就是静止状态下做的事情。 因为可能因为工作起来会比较就是忙碌，所以我自己的生活就比较，我希望他能安静一点。 哎，这 一点 跟我还比较像。就是有些人说嘛，就是演喜剧的人生活当中就不搞笑，就是很沉默。 对，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主持人下了节目以后也叨叨一直说个没完，我下了节目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对，跟心雨刚才讲的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状态。还有人说这么爱吃还而且这么懒的情况下还瘦，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我们在876的直播时段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了，不过我们可以用一直播用三分钟的时间给你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爱吃又懒然后还能瘦的秘籍到底是什么。今天非常感谢星宇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后面的角色，后面的戏，不管是不是坏人出道， 对， 证明他，你们那么恨他也证明他演得很成功啦。继续的支持，我们在如果爱里面看到的周丽娜，青年演员蒲星宇。好啦，今天我们在876的直播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十点再见喽， 再见。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comprar。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